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87集，我会给你浇水的。秦放家不难找，出类拔萃的高门大户，连院墙都比周围来的高大气派。黑漆漆的双开门扇上，一把链锁锁住两个怒目圆睁的狰狞兽头。严福瑞脑袋抵着门缝往里看，里头是个杂草丛生的大院子。几只野猫在草丛里撅着屁股，也不知道在争抢着什么。听到门响，惊得各自喵呜一声，上墙的上墙，进屋的进屋，还有一只兴许是晕头犯愣，奔着严福瑞这头的门缝直冲而来，吓得严福瑞一个趔趄后坐在地，半晌才拍着屁股悻悻爬起来。司藤小姐交代自己干什么来着？哦，对了对了对了，打听事情，打听秦放家老一辈的事情。镇子里人少，类似社会新闻上提到的留守村，大部分年轻人都已经在城里安家乐业，剩下守着的人家也大多是为了未来的拓展开发。严福瑞兜兜绕绕了两天，打听到的消息有限。 你说什么秦家？哎呀，不晓得，老早就搬走了。 秦放是谁？没听说过 啊，秦家老一辈有钱呗，没看他们家房子都造得比别人家大吗？什么时候解放前？解放前的事情鬼晓得哟，我解放后才出生的。 好不容易打听到点相关的。 哦，对了，好几天前呢，有个中年女人带了个长络腮胡子的男的也来打听过，不过人家说了，是秦家的远房亲戚来打听秦家的年轻一辈搬哪儿去了。 这分明南辕北辙嘛。严福瑞要打听的是老一辈，那两个人要打听的是年轻一辈。等等，那两个人不就是要打听秦放吗？不过其他的收获倒是满满，比如镇子后头的那块地会用来盖度假村，打造都市近郊游的吃喝玩乐地，未来地价翻十倍不止。比如齐家的孙子考上了国外的大学，拿到了全额奖学金。再比如东头那户最破落的人家，老太太瘫痪在床好几十年了，听说是年轻时去偷薅人家地里的菜，被追的时候失足掉到沟里去了。严福瑞垂头丧气，觉得还不如当卧底来的有成就感。第二天傍晚，他又在镇子里头穷晃，转到最东头时，一间破屋子前头围了好几个人，伴随着呼天抢地的哭诉，难得见到这镇子里有两个以上的人同时出现的。严福瑞好奇地凑过去看，一个穿蓝布老棉袄的老太太趴在自己的门槛上哭，哭一阵骂一阵，什么断子绝孙的小畜生，什么狗崽子投胎猪圈养的王八蛋，用词之丰富刁钻，听得严福瑞叹为观止。早几十年，这老太太一定是三姑六婆长舌骂街的领军先锋。听了会儿，严福瑞大致了解了，老太太的孙子不学好，在外头赌钱输了，回来抢了他藏在枕头底下的棺材板。这老太太紧拽着不放，那小畜生连布包带着他一起拖，把他从床边拖到了门口，足足两三米远呢。看得出来，闻风过来的几个人都不怎么待见这老太太，不咸不淡地劝说，算了算了，毕竟自己孙子素日还靠他端茶倒尿的。一边说一边还动手把老太太抬到床上，这屋子又破又小， 只够摆床和桌子，没什么家要守，木门也就是个摆设。严福瑞眼见着老太太上了年纪，又动起了打听的心思。有站着的人见他不走，好心使眼色，又低声提醒严福瑞道： 哎呦，兄弟，这老太太也不是善茬，煽风点火，造谣生事，人人都烦她，赶紧走吧。 任务大于一切，严福瑞动摇了一会儿，还是决定碰碰运气。再说这老太太叫骂哭嚎着戏码，三天两头上演的，还以为人都走了，躺在床上哼哼骂骂，儿子儿媳妇孙子孙媳妇无不中招的，反正这瘫痪在床长日无聊啊，骂得几乎出口成章，骂累了翻身，突然看到严福瑞还处在门口，登时刺猬一样的竖起尖刺。 贼呀你，偷东西啊！ 严福瑞说： 哎，不是的老人家，我想跟你打听个人，那个秦放啊。 什么秦放秦不放的，你外乡人吧，偷东西啊。 老太太说的当地的土话，声音又尖刻难听，严福瑞听得无比费力，但还是耐心解释： 就是秦家房子最大的那家，是你们这儿的大户。 老太太听懂了，但不知怎么的，大户这两个字又戳痛她了，跟人较劲一样的嚷嚷： 什么大户，他们家是什么大户，还不是抱了城里人的大腿，欠了一个镇子的钱，凭什么就还他们家的，我们家也是有钱人。 严福瑞听得云里雾里的。 啊，秦放家欠你家钱啊？ 老太太不理严福瑞了，瞪着纸糊的屋顶骂得咬牙切齿的，什么杀千刀的沪上纺织厂欠了他们家好多钱，说倒闭就倒闭，一个铜板都没赔，什么姓秦的抱了城里人的大腿，跟那个纺织厂的代表白小姐一定不干不净的，不然为什么只跟他们家把账结了，什么如果当时也跟自己家结清账，她也是有钱人家的小姐，也会去城里嫁有钱人。还接着嚷嚷说： 可怜我呀，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，让个小畜生抢了我的棺材本儿，哎呦。 说着说着又呜呜呜的嚎啕，哭得伤心伤肺的。严福瑞只好退了出来，顺手帮他关门，木门豁了口，门面上满满的鞋印，不知道被他嘴里的那个畜生孙子踹过几次了。不过也不是全无收获，比起养鸡宰狗的杂事儿，这个白小姐身上大有文章可发呀。严福瑞很严肃地觉得，秦放的太爷爷当年一定是出轨了。第二天晚上，秦放正撕开泡面的塑封，卧室里忽然有了动静了。秦放心头一喜，三步并作两步抢进去。司藤躺在床上，脸色很奇怪，吩咐秦放道： 帮我把被子掀起来。 有不好的预感，司藤看起来不像是痊愈的节奏啊。果然，被子掀开，司藤的下半身已经有藤化的迹象。上次出现类似的情形是严福瑞陪在身边的，秦放没经历过呀。他惊怔到失语，半晌结结巴巴问司藤： 司藤，你是不是要变回去了？ 这情形倒是在司藤的意料之中，横竖自己也早有准备，如果休息两天不能恢复的话，大不了再埋一次。不过秦放这一句变回去，实在叫人啼笑皆非。 司藤斜了他一眼，懒洋洋说了句： 是啊，我们妖怪变回原形，再要修成人身很难的，怎么着也要百十年。我要变回藤了，秦放，你自己珍重，好自为之吧。 那你第五件事呢？ 秦放急了，他还真当真了。司藤有些好笑，脸上却半点不露，说完了脸色一沉道： 都要现原形了，还管他什么第五第六件事吗？我变成藤身就管不了你了，你不会存心报复，一把火就把我给烧了吧？ 秦放沉默了很久，轻轻摇头： 不会。 顿了顿，语气恳切说： 一楼有自带的院子，司藤，你变回原形之后，我把你就埋在种在那里行吗？ 埋字听着好不吉利呀，种字又怪怪的，不管用哪个字，话说出来都别扭生涩。司藤嗯了一声： 嗯，行。 司藤反应这么平淡，秦放觉得既失落又难受。对妖怪来说，打回原身可能很平常吧，百十年也很短，但秦放不一样，百十年之后他早不在了。秦放的心头好像堵了什么，说什么都觉得不大合适，末了低声冒出一句： 我会跟你浇水的。 浇水？他给自己浇水？司藤忍俊不禁，完全忘了话题根本是被自己给带偏的，躺在床上险些笑出了眼泪。 人怎么能傻成这样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